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郁敏踩墙同大家见面啦！啊，今日就吓好精神。 你讲咩？ 我讲我自己啊， 你唔精神啊？你 我讲我精神， 精神叫你气若游丝咁。你台唱节目第一次一开嘅时候，我已经几乎听唔到你讲嘢咁滞。 调教下啦，调教下啦， 调教下。OK， 咁你今日系成日都录咗好多嘅节目。 啱啱同阿陳雲錄，咁就嗰個即係錄音咧，其實要同大家講講嘅，就因為咧陳雲咧就前兩日到啦，就收到封信啦，咁即係講得坦白啲就係解僱信啦嚇，咁講得即係比較婉轉啲。 而家喺大學裏邊咧，好多教師都係合約制嘅，有啲係兩年合約、三年合約，有啲係一年，有啲係即係本嚟三年就跟住每年又要同你再去即係啊 review 啊複核一次咁之類，咁就用呢個咧即係靠合約嚟攣住。所以基本上呢，即是你现在在大学里面呢，教师呢即没什么言论自由的，基本上是 循规蹈矩咯， 你一是就擦鞋，是吧？咁好啦，再加上過去呢幾年呢，即係呢個梁振英就不斷喺啲大學裏面啲校董會啊、校委會啊，就安插佢啲人，係咪？咁而家搞阿泰博嗰個叫劉炳章，我講過幾次啦，佢以前係功能組別議員嚟㗎嘛，咁啊後來就試過一次俾 ICAC 查佢，即係佢賄選啊嘛，好似咁啊過佢唔入啊嘛，呢個又百分之一百契弟嚟嘅，潮州佬呢、這個啊。咁就即係啲工程師嚟嘅，啊測量師，即係佢同啊，即係689咧就嚇、啊，應該自己有啦，係嘛？咁佢咧就好勇於要搞泰博，因為佢理工大學嘅校董會成員，咁就對上一次咧就已經搞過一次噶啦，今次又再嚟，係嘛？咁而家泰博咧就變咗就一年就要再睇一次合約嘅，咁其實 end up 就係要趕你走噶啦，啊即係佢又咁，但係而家啲學生咧就支持泰博啊，理工大學學生會都發咗個聲明啦，係嘛？咁最好就搞大佢啦，咁但係有時諗下就冇得搞大嘅喎，屌你主流媒體又唔會幫你， 幫噶， 你好簡單，陳雲，喂你陳文敏同陳雲大家都姓陳，個待遇爭咁遠嘅，係咪？喂，你陳文敏就因為做唔到副校長，跟住九啊幾個泛民喺度幫你，係嘛？咁當然啦，呢、這個亦都係同梁振英嗰種即係污糟邋遢嘅手段有關啦，係咪？黑人憎啦，跟住又整個李國章入去啦，係嘛？咁李國章大家都估到㗎啦，你委任佢做校委，跟住就揾佢頂下梁志雄個位，就做校委會主席，跟住就亂搞咁嚟，係嘛？咁即係話所有呢啲大學咧，你都伸你隻黑手入去，係嘛？咁好啦，咁你嶺南大學就咁多間大學最撲街嘅一間嚟嘅，可以講話係咪？國力又喺佢嗰度喎，係咪？即係 文憑工廠 啊，文憑工廠喎。咁而家就揭發咗呢個陳章明呢、這個評基會主席係嘛？屌咧就嚇你又喺度教書，唔係你喺度做又指導教授幫國力，就冇申報，你秘撈冇申報，咁仲要秘撈嗰間咧係一間大家而家知道係文憑工廠嚟嘅，係咪？喂，一個學術殿堂淪落到即係衰過間學店，係咪？或者經營學店咁，你就已經係即係呢間學校，老實講，名譽掃地啊！同陳君耀時代啊，又搞博雅教育啊，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。論資源同咩，你嶺南喺八大裏邊都排最嬲尾噶啦，一定係冇劇冇計噶啦。你而家就算你考 DSE 計分，你嗰啲都係排到最後嘅，同公開大學嗰啲差唔多噶啦，已經係係咪？咁你陳雲喺度教寫作，同埋教咗咁多年書，咁你而家就鄭國漢係涼粉，咁啊先發警告信警告佢，跟住就喐佢，係咪？咁當然陳雲就有少少求人得人啦，嗰種咁嘅心情，佢又唔係好即係唔會喺度嚇，唔係好似你嗰啲泛民嗰啲。 教授走出嚟，哇，大佬呼天搶地，係嘛？政治迫害，佢都冇好高姿態咁去反擊你，係咪？咁但係呢筆帳咧，就一定要同佢哋算嘅，一定要同嶺南呢個校長鄭國漢算。我喺呢度講，係咪？你唔好有機會同我哋教授，係咪？我一定唔會俾你有雲南，係嘛？呢個好簡單嘅啫。呢封警告信我哋已經討論過啦，係不知所謂。點解個大學校長去發封咁嘅信俾個教師？基本上你就係爛仔，你係恐嚇，係嘛？先發一封恐嚇信，跟住而家就炒魷，咪咁都唔緊要，即係預咗噶啦。咁但係你個坊間嘅反應，你嗰啲所謂支持民主嗰啲報紙嗰啲嚇反應咁冷淡，直情都冇新聞咁滯，一段仔係嘛？而嗰啲所謂民主派冇一個人幫佢出講説話，係嘛？所以呢啲咧，即係你話譬如咧，立法會攞嚟講，咁佢話誒呢個一間學校嘅即係嗰人事問題，咁我哋都無從置悔。但實際上呢個係一個政治迫害，啊呢個係一個即係赤裸裸即係打擊呢個學術自由，係咪？咁但係奈何呢個叫做陳雲啊嘛？呢個陳雲而家被呢個左報封為港獨國師，係嘛？咁佢唔係港獨嘅大佬，佢建國城邦建國，唔撚識啊睇書啦 ，OK 係嘛？啊，城邦建國同香港獨立嚇嗰、那個唔同，咁係唔識啊睇書啦，唔該你係嘛？冇人幫佢嘅喎，邊個幫佢？係嘛？即係喺呢個佔領期間，佢更加俾人登報聲討佢添啦，係嘛？包括那些所謂、啊、民主派之友嗰個文化監部，即係舒淇啊，啊，即係黃耀明啊，啊呢、這個 何粉絲 啊，誒、啊、何適瑩啊，嚇、啊、呢一班咧、啊，啊即係學術界又文化界九啊幾樣整咗文化監部係嘛，咁啊直情係即係譴責呢個陳雲嚇，話佢即係鬱學聯啊嘛，係咪？咁呢班人佢點會幫你啫？係咪？呢班人視陳雲為寇仇，係咪？咁可能都有少少我拖累佢嘅，咁佢同我啊，而家走得埋，咁而家就講針對雙王一塵啊嘛，係咪？而家講明要而家消滅雙王一塵啊嘛，近時淨係消黃毓民而家唔得，要雙王一塵消滅先得，你明唔明啊？就憑你呢班人，就憑你陶君衡，就憑你呢班左膠，係嘛？屌你就凭你呢班人可以消灭双王一尘，屌你发梦咁做啦！我哋气势如虹，人越嚟越多，系嘛？睁开你嘅狗眼望下啦，啱啱先？系嘛？所以陈云呢波喺新东咧，我话俾你听，即系都冇得走回头路噶啦，系嘛？所以我哋嘅支持者，系嘛？你而家得闲就唔该你出嚟帮手做街站、，OK？ 去新东系嘛？到选举嘅时候，大家就全力支持陈云 ，OK？ 系嘛？冇嘢㗎，你炒佢魷魚咪即係逼佢做立法會員啫嘛，而家 被逼從政啊，而家 好簡單，係咪？好睇啊，真係大鵬金翅鳥啊，係嘛？休息一陣啦，播首《城邦戰勝歸來》聽下。